独家冠名播出。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最近的这段时间啊，除了像天津啊、青岛，还包括像西安、长沙、济南、武汉、郑州、厦门、南京、成都、沈阳等等，已经有10多个城市呢发出了类似的这种各地人才引进的一些政策哈。那这些城市呢，基本上还是比较放宽的这种落户条件的啊。同时呢，对这种学历门槛的要求也是越来越低。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各地区的这个人才引进的这种政策啊。当然，可能还是和我们房产有关。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两位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搜狐焦点的胡涛以及星辰，两位好。 大家好。 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这种人才引进的，包括各地的一些房产政策的问题哈，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啊，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一个，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说到这个不同的一些这种城市啊，我觉得可能除了这种人才引进之外，还有很多人关注这些城市的这个第二居所的这种置业问题，对吧？啊，所以我们今天一起吧，来聊一聊。那我们先说一个最近比较火的吧，就是重庆啊，四川。之前呢也是有我们的同事也是在问说，哎呀，四川怎么样啊？然后是不是这个环境也不错，是吧？然后呢，当地的一些这种房子也是很不错的啊，而且包括配套也是越来越好。到底怎么样啊？我们先来聊一聊啊。重庆当然也会有一些这种人才落户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政策啊。 对，其实说到重庆啊，大家都会想到成都。就是我们也看了一下，就是 说到重庆，不是应该想到火锅吗？ 对对对，对，就是成都这边，就是就是落户这边政策啊，就是比较有特点，就是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然后我们看这个重庆就比较有特点了，就这边重庆这边引进的专家呀、学者、留学人员，以及就是在我市就业的专科及初级专业技术职称以上的人才。这个可能大家对这个不是很了解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其实这个初级，就是刚才说那个初级职称，初级职称就是初中以下学历人员从事专业技术工作10年以上就可以申请这个初级职称了。也就是说，这个在重庆啊，就是最低的落户标准的政策，就最低已经放宽到了初中以下的学历。就是也不再像以前，就是像其他城市，就是要求必须是全日制的那个本科啊，或者那个专科这种的，门槛降低了很多。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有一技之长的人，可能确实是比较受欢迎。 对对对， 就是无论你是哪方面的一些这种技术，但是要有一技之长，并不是说你上一个名牌大学出来，就怎样了哈，就是还是希望有一些这种技术类的东西人才。 对对对，对，我也在网上看了一下，就是也有人说这是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耗子的就是好猫。 对 对，其实这也体现了这个重庆这边现在对于这个人才落户啊，这个的包容性，的确是比其他的城市，就是这个门槛降低了，的确是特别多。 然后这个重庆这边我看到比如说像一些这种当然专家学者什么的肯定是了哈、 嗯、 包括一些什么劳动模范呀先进个人呐、啊、什么的对都货都有 对、 嗯、然后那这个其他方面呢 我那个刚才星辰这边说了关于重庆这边的一些那个人才落户政策，然后我这边先简单给大家说一下重庆这边的一个楼市情况吧。 嗯， 重庆大家应该很多人都给重庆的一个感觉就是，哎，房子它不贵。基本上很多人在去年2017年2016年的时候看房价还不过万，也是在这几个直辖市里面房价唯一不过万的一个城市，大家都会想，哎，重庆的房价为什么都那么便宜呢？其实我之前也是研究过重庆这个地方，然后看了一下，其实本地来说很多大开发商，比如说龙湖，大家也知道龙湖就是从重庆那个地方出来的，然后也是目前来说做商业比较多，另外还有一些万科恒大等等一类的大开发商在重庆地方确实很多，但是呢其实本地的一个房价还是持续在一个8000-9000的一个价格，然后我之前了解一下，很多条件是因为当地重庆的一个土地供应量比较大，然后也有一些保障性住房，并且其实当时有一个那个，就是如果要是一个开发商，如果要是想拿那个地的话，必须有一个拿地的一个房票，就等于说它有规定的一个限制，然后并且又大量的推出一些土地，这样的话会给重庆的整个的一个楼市库存造成一定的量，所以说房价确实得到了一定压制。 嗯， 对， 就是相对来说那边的这个房价还是不错的。 对，其实在所有的城市里面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成都和重庆这两个城市，因为确实房价很低、 嗯、 然后那个 现在基本上10000多吗？ 高的好一点品质好一点的10000多，但是10000出头的一个价格我觉得和当地的一个工资水平还是成正比的吧。 嗯，然后那说到重庆啊，那我们也可以再说两句啊，就是你们了解这个重庆的这个楼盘的一些情况吗？比如说什么大概的一些什么样的区域适合什么样的人来买，然后比如说那边是不是各种比如说刚需的，或者说这种到别墅类的产品都有的呢？然后交通怎么样？ 重庆这边的目前交通其实还可以，因为也有地铁线，然后开发商的话，因为大家也知道龙湖的话是比较多一些做一些改善的一些住宅，所以说在重庆的话虽然刚需比较多，但是像一些品质比较好的一些刚需楼盘也是比较多的。 嗯， 然后但是其实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肯定在二线和三线城市置业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些城市的时候发现就是旧城改造特别多，就是一些老城区特别多，导致一些那个房屋可能拆迁还有一些道路的一些问题都非常明显，这也是城市规划建设中的存在的一个问题，不仅是重庆。对， 这也是二三线城市普遍的一个问题。 对对对，其实像成都这种的就已经很多地方都已经建设完了，包括地铁也是相对比较完善的一些地方了。 好的，那如果比如说我们北京的人要去买这个重庆的话，那边有什么限购的政策吗？ 其实对于这个重庆的话，目前来说也是对外限购的，然后需要，如果是您是外地人的话，需要满一个2年的社保；如果是本地人，可以购买一套，然后二套的话也是有一个首付限制的。 嗯， 对， 当然这个对人才引进还是比较不错，因为在那儿工作嘛。 对 对, 对，成都也是在2016年，去年2017年的时候也是发布了一个限购政策，外地人需要缴满2年的一个社保情况。如果您是那个符合咱们这个人才引进政策的话，您是可以那个直接在成都这边落户的。因为我也身边同事也是前段时间那个刚刚去了成都，然后也是刚刚落户很快，然后就买了一个房子，在成都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当时价格他是买的是10000出头的价格吧，也是在因为成都那个城市的话，它是天府南区那一块的话发展会比较好，然后价格也是相对比较高的，然后也是一个新区。大家也知道成都其实是北控然后南进东扩一个政策，所以说南侧挨着机场，未来的一个交通也是有便利的，然后我也是建议您这边可以看一下天府新区那边的一些新楼盘。对， 好的，然后这边关于这个重庆的这方面的还有什么补充吗？没有的话，我们再说下一个地方。 对，这个就像那个应届的这个专科以上的，还有那个技校毕业这种，只要是在重庆这边工作，就可以申请这个申请户口。就是一段时间如果没找到工作，就是重庆这边还可以给你就是2年的机会再找，就是在2年以内找到工作，这边就可以在这边申请户口。 嗯，没错。 然后那比如说除了这样这个重庆之外哈，下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城市大家可能比较关注？武汉是不是最近对，我知道这个胡涛应该比较熟悉，是不是？ 对，我也成为那个被抢的一员开玩笑开玩笑。对，确实那个说到华中地区的话，大家应该知道成都和重庆还有武汉了，这几个城市都是目前来说环境相对还不错，然后也是生活氛围比较好，并且产业也是比较多的一些城市。像刚才说的那个成都重庆的话，大家也知道像一些互联网公司也比较发达，然后武汉的这个城市确实在那个大家知道光谷那个片区的话，就是引进了很多科技企业，像有一些那个直播类 APP 还有等等的一些产品都在那边有设立总部，所以说目前来说武汉整个城市的东边光谷的一个创业氛围呢比较浓厚，然后也是一个适合很多年轻人发展的一些地方。包括我个人也是在那个武汉也是前段时间那个看了一下那边项目，然后其实我没有买光谷啊，因为光谷说实话真的是太难买了，因为光谷那边的房价一方面高，另一方面它交通我个人认为没有像汉口那个区域的话交通那么好，并且但不排除光谷那个自身发展比较好，因为它自身的话未来也会建设一些轻轨还有那个地铁，然后还有一些自己的机场光谷机场等等之类的一些独有的资源，也是会为光谷区域带来一些利好的。然后我没有选光谷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贵，然后抢不到。就是现在大家也知道像那个不仅是武汉还有成都还有南京还有杭州这几个城市的话，就是因为放开了很，因为它之前是限购嘛，有的是满两年有的是满三年的一个限购政策，就阻挡了很多外地人去当地买房，因为你没有户口，然后你还要交社保，所以很多人买不了。但一旦放开这个人才引进政策了的话，就是因为我目前了解到武汉这边的一个对于人才引进的话是如果您是刚刚毕业的一个大学生，然后需要是本科以上的学历，然后45岁以前都可以在成都就是在武汉地区落户。我当时落户特别快，一天就完事了。 啊真的？ 对，因为当时也是一个批量的一个落户的一个政策，当时是基本上您要去拿好您的户口本，拿好您准备所有的材料，还有一些那个您的那个证明，还有一些学历证明，然后就可以去派出所这边办理一个户口转移的一个流程吧。我当时特别快，也是一天就基本上就已经完了，就是做完了一个那个户口变迁的一个手续，然后户口也是寄到了那个北京这边，确实很快，流程方面也没有那么复杂，就很容易。然后紧接着我当时那个落了户以后，我就开始看项目。但是我发现落户容易买房难。 为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政策，有一个限制，就是现在确实是很多人去那个这些城市买房，但是买房多的情况下，但是当地的一个楼市情况它库存不是很多，然后项目也比较少，然后包括它很多都是刚需盘，然后那些改善还有那些高端盘也比较少，所以说当地的一个刚需人群又比较多的情况下，很难符合当地一个楼市情况。然后我当时是看了很多区域，包括汉口还有四新还有光谷这几个片区，然后还有东湖片区这几个所有的项目。然后所以为什么选择汉口呢？因为汉口大家也知道在武汉上过学的或者上过班的一些人应该知道，汉口的话在武汉来说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板块吧。因为武汉三镇嘛，大家知道汉口还有武昌还有一个是汉阳，三个武汉三镇，汉口是相对比较老，然后发展也是比较多的。然后我为什么选择汉口？因为汉口当地的一个交通它比较便利，我目前来看几乎那个一半的一个地铁线路全部都是设在汉口，所以说当地的一个就是那个交通路网它比较完善。然后它北侧是一个武汉的一个机场，因为也是目前来说武汉唯一的一个机场，武汉我听说后期还会再建第二个机场，是在南侧。北边目前来说是唯一一个机场，所以说未来以后如果要是我涉及到出差或者是涉及到一些那个 比较方便， 对对对对，一些出行的话一些通行的话，我觉得比较方便，所以说我当时选择了汉口这个板块。当然也不排除其他像那个汉阳四新还有那个武昌地区的一些楼市确实也比较好，但是我只能抢到汉口那边的房子了，因为当时房子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如果要是买过那边的房子都知道基本上都是线上选房，就是不像咱们北京之前买房的时候是那种摇号，就是在网上你就摇，现在是靠手速，真的是靠手速。就是您如果要是登记完这个房屋的时候，然后他会把您的信息录入到线上，然后你选等到选房开盘的时候，然后他就会 让你在家里面自己选，这种情况下就很考验那个手速了。因为对，如果要像一些那个可能行动不便的老人的话，他又不了解这些互联网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也是存在一些问题吧，只能是年轻人那个教一下这样。我当时也是当时选其他项目的时候也是没选到，然后当时正好是碰到一个项目还比较合适我，然后选到了。所以说当时其实对于这种那个楼盘它比较少，然后选房人比较多的情况，我近期也是关注了一下武汉这边还有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就是针对于一些刚需的人群，就是首次在武汉置业刚需人群，然后可以优先选房。就是有一个几个政策吧，第一条就是您如是符合武汉市无自有住房，就是您之前在武汉没有房屋的。第二条是符合武汉限购政策的，就是要么您是那个武汉户口，要么您是满2年的一个社保。然后第三条是在武汉3年内无住房交易记录的。这三类人群的话，您可以在就是可以在武汉地区享受单价18000以下的新建商品房和面积是在120平以内的一个楼盘的一个优先选房。然后在政策实施以后呢，将按照不少于40%的房源比例呢纳入优先选房范围，这样就可以有效的解决像我当时抢房买房买不到的一个尴尬的局面了。 那现在比如说这个武汉这边啊，就是它的一些这种房源，除了比如说刚才对一些可以落户的啊，这种比如大学生啊，或者是一些这种优秀人才之外，那其他人，比如说我们北京人想去武汉买房，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政策，或者说哪些你觉得哪个片区比较适合我们吗？ 如果要是因为之前也很多人身边的很多人问我，就是外地人北京人怎么去那个武汉买房，我说你可以啊，你把你北京的户口然后转到武汉就可以买了。 嗨 只要你舍得转。 那如果不转的话，也就是不能够去购买吗？ 外地人现在是不能够在很多二线限购城市是不能购买的。你如果要是 就是一定得有社保啊什么的，这种 一定要有社保，在当地交满2年3年的一个社保然后才可以。对，然后对于外地人，就是像我这种初次置业的话，我建议您怎么说呢，第一看开发商，因为大家也知道您不了解这个地段，也不了解这个当地的一个以后发展趋势，您肯定先看开发商。第一是开发商，大开发商我觉得是首次您要考虑的问题。第二您要考虑一下，就是第二就是地段了，这个地段的话确实也是比较重要的。然后您建议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城市的一个发展的规划，包括以后它一个政策，比如说它是南进啊，还是东拓啊，还是以后发展，就是像北京的话，它北京的话也有一些政策，大家应该比较了解。像其他城市的话，也会有设立一些新区，大家也可以了解。因为其实每个片区的话，它产业不一样。像那个武汉来说的话，它东边是科技产业比较多。像汉口和汉口的话，它是那个怎么说呢？经济比较发达，它是。就是像有点像金融类的一些产业它比较多，像汉阳的话它基本上是以前的老旧工业比较多，但是目前来说很多地区的一些工业它已经外迁了，所以说可能不是后期不涉及到工业，它有一些像那个园博园之类的一些旅游还有一些那观光的一些产业也会在当地有一些政策，也会有一些扶持吧。所以说你要在一个地区买房的话，一定要了解当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重点，还有个产业，包括一些人群聚集。 没错没错， 对对对， 因为这些非常重要，就是你了解它了之后，你才能知道它以后发展怎么样。 对 对 对对，然后第三点的话，您还是要注重一下产品，就是一个项目的话，产品它是也很重要的。一方品质和产品对于一个项目，您因为您如果要是买一个那种南方，我不知道大家应该很多就是了解一个词儿叫塔子楼，是吧？ 塔子楼， 对对对，其实北方来说就是塔楼嘛。那种房屋的话，大家也知道，一层，有很多户，然后公摊面积也比较多，所以说导致您的户型的话，就会那个，就是不是很好，它不是南北通透的，然后有的地方它客厅可能窗子也比较小，导致整个面宽啊，还有整个镜身啊，看起来特别窄，所以说对于您以后居住来说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说对于您来说，我建议您还是因为南方考虑一下，就是它是那种板楼比较多，大家也知道，就是我刚才去南方的时候确实也不理解，南方很多房子它是基本上30楼甚至40楼，特别高那种超高层，就是像我这种有点恐高的人上去以后确实还有一些影响，所以我当时毅然决然的选择了，10楼，但是10楼当时真的 不是很好抢，然后因为其实南方人和北方人他理解的这个楼层范围他不一样，咱们北方人可能觉得中间一点楼层好，但是南方人又觉得哎我就喜欢下面低一点楼层，我或者就喜欢那种高一点楼层，然后视野比较好。包括其实这是对于楼层选择，对于那个小区里面的物业还有一些那个商业其实也有一些差别。像南方人他就会觉得像咱们就觉得小区下面可能有一个小超市啊，有个街这种什么小的便利店，24小时便利店比较方便，咱们没事的时候就可以下去买点什么吃的，然后方便买点喝啊什么的，特别方便。但是其实在北方来说的话，很多商业底商它是在小区范围外边的。就是我之前听过南方很多维权的案例，都是因为开发商当时在招这个底商的时候，他把这个底商嘛设在了小区内部。就南方人就很多就是觉得，如果要是小区内部有一些底商，有一些小超市或者饭馆的话，对于小区的一个园林还有物业的话，还有一些公共设施的话，会有一些影响。为什么外边的人可以进我小区呢？为什么要有那么多人那个进我小区里面，就是买这个买那，然后就很乱看起来。所以说他们更倾向于把那些商业还有一些配套建在外边，就小区外边的话，这样比较好。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要在小区楼下或者是楼栋底下的话，对我个人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 对，我其实也是喜欢这样的，就是买个什么东西比较省事儿。 对，像我现在住的话，我小区在那个惠新西那边。哎呀，确实小区附近确实因为老人比较多嘛，就是寻求一个安静的环境，然后也没有什么饭馆，也没有什么超市，我基本上绕一圈绕不到一个便利店。 确实是。所以啊，今天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各地的一些人才引进的一些计划，然后包括比如说像这个房产的一些情况啊。大家呢如果有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包括我其他方面的一些房产问题吧，北京的也是可以的啊，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啊一起来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这个重庆，说了一个武汉现在是多少钱大概 啊？对，我正要说一下价格。这个价格的话其实大家应该是最关心的，也是我比较关心的。因为这个价格目前就是武汉有一个情况，它是二手房和新房倒挂的。就是新房的价格普遍都没有周边二手房的一个价格那么这都比新房的价格要比二手房的价格要低。就像我当时买那个小区的话，它一期是已经交房的状态，目前来说是单价要比二手房价格要比新房的价格要贵个3000块钱左右。可以看出来基本上就是武汉这个城市吧，它限价的情况比较多，就是很多新房的价格它是参考周边的二手房的一个价格来定价的，所以说基本上很多都会低于20%甚至30%。这样会造成一种情况，就是很多大开发商去了以后，因为它品质比较好，然后它的一些物业也比较好，后续的服务也比较好，这样的话它会被受限，它价格指定价格在那儿，它的一些品质不会降，因为它有品牌在那竖着，它肯定不是说因为价格限制了很低，然后我把我品质也降得很低，那不会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大开发商也会比较无奈。对，这样的话，对于咱们购房者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吧，因为政府已经把价格压得比较低，然后尤其是比周边的二手房，这样的情况下，本身价格比较低，但是大开发商的品质又比较好，我建议您为什么建议您要买大开发商？对。 对，其实我觉得在哪个地方都是一样啊，就是有几种选择。一种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北京所知道的，就是各地都有的一些大的这种开发商，大的一些企业啊，因为它在全国都有呢，相对来说品质啊和保障还是不错的啊。 对。 另外一个呢就是那就要自己去了解了，比如当地可能非常有名的开发商，就是可能本地的这种特别大的，然后呢相对来说我觉得质量应该也还好吧。 对，我买的就是本地的一个开发商，相对质量还不错，口碑还不错，就是因为之前那个也是了解了一下本地的一个，反正因为我不了解啊，我一直在北方长大，我不了解南方哪些本地开发商比较好，然后我就去一些通过各种渠径，包括中介啊，包括一些其他渠道去了解了一下本地开发商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也是品质还不错的。就像北京这边的像首开还有首创之类的一些本地开发商，我觉得质量在北京来说也是相对较好的。 没错，所以就是当地的一些比较大的开发商大家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的。 对， 就是一定不要考虑这种就是特别小，或者说是可能哪都网上口碑也不太好，就这种就不太好。 这种情况呢，其实在二线城市三线城市比较多，尤其像星辰一会儿要说的某个城市，然后这种情况很多。 对，所以大家就得注意了哈。没错，记好了我们的联络方式哈，大家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胡涛，你为什么选择是武汉呢？ 因为我老家是湖北的 啊。 对，但是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回老家买一套房子。 对，因为那个我是纯刚需，因为可能以后考虑到可能以后要回武汉或者是在周边的话， 或者是在武汉市区里面买套房的话，对于以后的话也是先上车嘛， 对 吧？ 对对对 对。因为大家也知道，像武汉啊、南京、成都这几个城市，在2017年来说，之前其实2017年3.17政策以后的话，发布了很多限购政策。然后，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这几个城市也是放开了对人才的一个引进。然后，当地楼市确实也出现情况。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我完全可以，对吧？先占个坑，离我家近的。万一以后我要去杭州或者成都的话，我大不了再把武汉那套卖掉。 嗯， 对， 没错。所以还真是啊，如果比如说老家不在北京的，在其他的省市，还真是可以在当地买一套房子，还是不错的。而且主要是家里人也在，是吧？以后没准也可能回去工作啊，还是比较好的。 对，但是我建议您还是要考虑到离家比较近的一些二线重点城市。 对， 这样的话比较像，其实像现在那个这些二线城市的话，在全国各地，无论是华北还是东北，还是说华中，还是说华南，还是说其他板块，基本上都有一些比较突出的二线城市。我们稍后会给大家逐一介绍的。 好的。看看上半段还有2分钟的时间哈，这样我们回答一下大家发来的一个问题吧。然后呢，一会儿我们下半段我们再来说其他的一些城市啊，要怕时间不够。北京左家庄。说高燕好，说嘉宾好，说请帮忙，自己在燕郊有一套这个一层带院的房子，这位朋友以前问过啊，就是咱也给他出过一些主意，说这个还是考虑这个卖了，然后买北京的房子。说听了你们之前的建议呢，给收拾了一下，说现在要找中介的挂牌出售之前，说有没有一些怎么能找到就是中介卖的一些这种建议呢？就如何挂牌出售，就是能卖的好一点，就是相对的价钱能高一点。 对，其实燕郊这个区域，我之前也是问了当地一个中介公司吧，一个经纪人，问他的时候，我说当地楼市现在什么情况？然后他说我之前那个在燕郊那边花8000多块钱买了4套房，然后现在来说，最高的时候3万多我没有卖，但是现在1万9、2万的价格，我现在也在考虑。为什么？我说为什么现在要考虑？他说其实现在燕郊很尴尬的局面就是房价其实虽然是降了，但是本地人他买不起，还是买不起。外地人他是限购买不了，对，虽然燕郊确实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对于您这刚才这位朋友来说，我觉得，房子这个东西吧，就是在一个稳定的比较稳定的一个局面。因为大家我也之前调查过燕郊的一个情况，在今年的2月、3月的时候，它确实已经停涨了，不是停跌了，它是相对比较稳的一个价格。因为这位朋友刚才问的应该也了解过，现在燕郊是价格比较稳的一个情况。如果要是在稳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选择去入手。这个时候您如果要选择交易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所以就是如果现在可以卖的话呢，就是还是可以的，是吧？ 对对，因为目前来说燕郊的房价它是相对较稳的，已经是不像之前去年2017年 涨得太邪乎了那种，是吧？ 对，要么涨得太邪乎，要么跌得太邪乎，现在是相对较稳的一个 比较稳的一个 季节。对对对， 当然如果比如说您要不着急钱的话，我倒是觉得可以留一留，因为我觉得燕郊其实还是不错的地方。 对，我个人也是 很看好燕郊，以后发展也是不错的，而且毕竟您那一层还带个小院子，是吧？我觉得这个也算是特殊户型了，是吧？ 对对 啊，如果您真的不着急的话，其实可以再等一等。 但是也不确定那个燕郊的以后政策啊，还有各个方面房价的一个调控，还有市场的情况，确实 这个倒是没有咱们说一定怎样。 对对对， 但是毕竟它离北京近啊，就离北京近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嘛， 是 吧？ 是。 行，大家有什么问题继续问啊，您可以继续搜。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是东南区科技园区发展部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 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诵读春天，听见经典，春风得意，花开为你。2018听见经典首场诵读沙龙及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季特别策划活动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与你相约，共同诵读。4月1日，让我们一起听见花开的声音。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来说一说这个各地的一些积分，不能叫积分了，就是各地人才引进的一些计划的事儿哈。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两位老朋友，都是来自搜狐焦点的，一位是星辰，一位是胡涛。两位好， 大家好。 嗯，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啊。那大家如果说啊，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可以在我们的快讯当中呢随时问啊，我们一会儿会来解答一下。好的，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权威的房产政策，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昨天上午呢，记者在丰台区不动产登记试点现场看到呢，房屋交易、缴税、登记三个部门的部分办理事项已经整合到了一个窗口。那群众只需要进一扇门啊，最多5个工作日就能办结相应的登记手续啊一些事项。据了解，目前本市的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的改革试点正在丰台区开展，5月份将在全市推开，届时呢，全市的群众都会切实的感受到改革所带来的一些便利。 对对对，这我先说一下，就是咱们要到时候就是这个办这个那二手房的这个要跑哪个部门啊？就以丰台这个为例，就是咱们第一个就得先去那个丰台区的不动产中心的，找那个交易部门办理那个网签，然后再去那个丰台区的地税局办这个门交税，最后再到丰台区不动产中心的门办理这个登记手续，就是这个三个部门其实就是隔得都不远，但是咱们如果要去办这个手续的话，得跑3次，排3次队，但是现在呢就不用了，现在咱们就是只需要在一个门把这些材料提交签字，然后等5个工作日就可以了。 而且还可以在网上可以查询，这个的确是比以前方便了特别多。不像以前的话，一个地方排队，然后再排另一个，这一天都不一定办得完。现在的话，就是到那儿简单的带那个窗口交个材料，然后签个字，然后等就可以了。对， 嗯，好，我们下面再来看第二条信息啊，说昨天呢，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第18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呢听取了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2017年工作这个进展情况的一个报告。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北京住房公积金归集使用计划执行情况以及2018年计划安排的一些报告。当然了，这个也说到了这个本市住房公积金这个金额的一些事情哈。 嗯，其实这个其实就是现在政府对这个公积金把控就是越来越完善，就是坚持把这个防范这个风险作为重中之重。其实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在17年年底的时候推出的那个就是开发商这边不可以以任何理由拒绝就是咱们业主用公积金贷款。 嗯， 这个也是就是政府这边不管是从那个开发商这边还是从那个咱们这个计划金额这块，对于咱们这个使用公积金这个做了很多的利好，这以后大家用公积金贷款，就是不管是你的流程走的时间，还是那个就是你想用开发商，也肯定会让你用这个公积金，所以就会方便很多。 这是不是公积金这个金额上涨跟我去年那个我的公积金上涨也有一定关系？大家应该都感受到了吧？去年公积金有上涨。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一下第三条信息啊，说从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获悉呢，说目前啊，北京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个确权登记颁证的主体任务呢是基本完成了，2018年将完成证书颁发等一些扫尾工作，以印制完成的114万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呢将成为农民的这个定心丸。 对对，截止那个2017年底，就是北京市共有125个乡镇2600多个那个村开展了这个权登记的这个颁证工作，就是分别就是占全市的这个乡镇还有那个村数的100%和98.1%，就是涉及的面积有278.5万亩，其实占全市的这个土地总面全市这个确权土地总面积比例超过98%。 嗯，好的，我们下面再来看第四条信息啊，说这个老楼家装电梯呢全年开工呢是134部以上，新开办8所幼儿园啊，建设筹集各类保障性住房4000套，各种方式扩充停车泊位1.8万个。那长安区今年呢会要为百姓办30件重要的实事，涉及到像教育、医疗、住房、环境整治等各个方面啊。 对，其实像那个就是城六区的这些那个老旧房屋来看，大家应该有些人也住过，包括我自己也是住的，这些稍微年龄稍微久一点，九十年代这种的一些老旧小区，基本上是很多都是没有电梯的，包括6层的这种小板楼吧，没有电梯。因为其实这种情况下，很多这种小区的话，基本上居住都是这些老人，像我那个社区的话，基本上就有很多老人上上下下的话，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要是小区本身就老，然后又没有电梯的话，对于老人生活不是很便利。 嗯， 然后对于这种情况呢，北京今年朝阳区要今年在老楼里面装百余电梯，我觉得在以后来看，这些老楼的以后无论是物业还是说整体的一个就是生活环境吧，也会有所提升。我觉得对于房屋的品质也算是一种比较好的提升，因为大家也知道，其实零几年的很多这种6层小楼基本上都没有电梯，这样的话，我觉得以后的北京城里面的一些房屋品质也会有所提升。 嗯， 对对，像朝阳这边也那个朝阳这边也会推进这个就是结合这个医疗加这个养老的这个4项服务，就是像那个开那个医院的挂号的绿色通道，然后还有那个建10个养老的驿站，养老服务驿站，还有那个为20万个那个60岁以上的老人推的那个就是烟杆的装置。会帮装那个烟杆的装置，觉得就是对于就是老人养老这方面，就是这边也的服务也是特别的多。对， 嗯，所以像一些真的我觉得像很多这种老旧小区啊，比如说那种老破小，尤其是这些小西城啊、东城啊这样的，如果他们也是这些小区能够安装一些这种电梯啊，我觉得还是比较便民的。因为有些房子吧，其实还是还好，但是就是因为可能没有电梯的这个原因，可能很多都不太很方便啊。 对对对，就是因为物业还有一些电梯上生活上的一些不便利，所以说但是其实还有一种话，就是说宁要城区一套房不要郊区一张床、嗯、啊，不是，宁要郊城区一张床不要郊区一套房我觉得这电梯安完以后应该更是这样了。 对，是的。好的，我们下面再来看下面一条信息啊。自2017年3月26号呢，北京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办公类项目管理的公告之后呢，那商办项目回归商业办公属性呢，成为了重要的楼市调查的内容之一，整体市场成交也是因此全面降温。那商办限购一年整啊，那根据数据显示，北京的商办项目签约的是3589套，环比调控前的一年跌幅达到了 94.9%。 那市场成交的结构基本集中在通州少数符合调控政策的一些商务公寓当中。 对，其实关于这个商办产品，大家也知道，现在是目前的限购政策是您必须是以一个企业公司的名义去购买这种商办产品，而不能以个人的身份去购买这种商办产品。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就是基本上剩下的那将近6%的一个成交额是在通州呢？是因为这样的，我解释一下。因为通州来说，目前商务核心区板块是有一批商务型公寓的，这种商务型公寓呢，它在整个北京来说，它是独有的一种产品吧，就是鉴于住宅和商办产品中间的一个商务型公寓，怎么说呢，它是跟住宅差不多一样，但是它是50年产权的。 嗯， 就是因为这种商务型跟运河核心区域那一块的话，只批准的是这种商办类产品，所以说当时就出了一批关于商务型公寓，就是说您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去购买这类型的商务型公寓，然后并且是它也是受限购政策影响的，就是说必须要占您的一个名额。所以说这部分的话，您如果要是不是以企业或者公司名义去买这个商务型公寓的话，就会减少一部分税。所以说我觉得还是看您了，您如果要是觉得想住的话，这种50年产权的一个商务型公寓也是可以住的，但是会占您的一个购房名额。如果要是您觉得哎呀办公的话，我觉得你还是买那种商办产品吧。 嗯，好的。我觉得商办类的产品啊，其实还是有市场需求的，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比如说九零后也好，或者是哪80后也好，他们自主创业的也是需要有一定能，比如注册这种就注册公司的一些地方的地址，对吧？就他就需要这些的。 对，但是现在好像是新建的商办，我提醒一下大家，新建的商办的话，目前是成交面积是不可分割的，需要500。 新建的是。 对，500平以上，但是之前 很多呀。 对， 之前其实还是可以的呀。 对，但是之前存量的话，还有一些小户型的，您如果要是想办公的话，也可以。 嗯，没错啊。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啊、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能找到我们了。我把我们节目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因为有些朋友呢刚才还看到这个秋叶问一些关于这种房子的这种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那在这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节目呢是每天下午的2:30到3:30啊这样的一个直播的时间。周末呢是这个同样也是下午2:30到3:30，但是重播时间不一样啊。周一到周五的重播时间呢是晚上7:00到8:00，周末呢是7:00到7:30。那平常的安排是这样子的啊，每周三和周日我们来说一下关于装修方面的内容。那周六呢是关于房产法律方面的啊，就只要您有关于房产一些纠纷呢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在周六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其他的这个时间呢都是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一些各种问题啊，比如买房啊、卖房啊、租房啊等等啊。当然这个如果大家比较着急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把您的问题呢发上来，包括比如留下您的电话，留下您的姓名，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请比如说一些律师啊好给您打电话，或者是我们看到了以后能解决的会直接在公众号上给大家来解决了啊。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安排啊，大家呢可以根据不同天数的这个主题，然后来把您的问题编辑好啊，直接来问就可以了。好吧，那我们下半段呢还是来说一些各个城市的情况啊。当然我们这边有位朋友二毛说，问一下商住两用的这种房子，说个人不能买吗？不是说符合这么5年社保就可以吗？ 这个 是这样的、啊、 对，这个现在已经没有叫商住产品了，这是现在全部都叫 商 办产品、 嗯、 然后刚才说的通州那个是商务型公寓，是可以个人购买的。 嗯， 对 嗯，而且现在这个个人购买啊，它也有一定这种要求，你比如说你不能贷款。 如果要是这种商办产品，它是需要全款的， 是需要全款的。 但是如果要是买商务型公寓，它是跟买住宅一样，但是只是产权有一定差别，它是50年产权。 50年产权，而且好像只能是50%的那个是哪种？就付50%的那种。 50%的是那种商办产品。 商办产品。 对对对。 嗯、 但是就是提醒一下大家，这种商务型公寓吧，它是和商办差不多，然后。公摊面积很大，据我所知啊，近期已经交房的运河核心区那几个商务型公寓产品呢，它公摊都很大，基本上是百分之 怎么说呢？30%-40%都有。 嗯， 嗯， 嗯，那肯定的。 对， 嗯、所以就是公摊面积比较大，就住的地方就小了嘛。 对对，肯定是对。 对，嗯，好，嗯、那我们下面还是继续来说一下，就是关于各个城市的一些人才引进的事儿啊。刚才提到了重庆，提到了武汉，也说了说当地的一些住房的情况。嗯、那下面我们再说哪一个城市？ 嗯，说一下这个杭州。 杭州。 那这个杭州的话，就是没有特别大的特点。因为杭州的确是现在很多人都往那边地方去，就是 对对对，去杭州现在的话，因为互联网企业很多都是集中在杭州。然后我之前也有很多同事去杭州，然后他其实比较火的时候是在2015年、2016年比较多，在2017年的时候，基本上他是和其他城市也有一定差别人才引进的。 对对对，其实差别就是他这个就是硕士以上的学历可以享受先落户再就业这块，跟其他的地区还是有一点区别。像本科啊，就像那个中级职称这种。种的都是连续一年的社保，然后连续一年加那个连续一年的那个居住登记，然后就可以落户。嗯，还有那个海外留学生回到那个回国之后落户那个杭州，也有这块的。对。 然后，比如像杭州的一些房子的情况怎么样呢？说一下。 其实杭州来看，目前在二线城市里面算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因为大家其实一说到杭州的话，很多都会那个现在开始北上广杭。对，为什么呢？因为杭州目前来看，确实互联网氛围比较浓厚，然后当地的一些大学生也比较多了，也是在2016年的时候集中落户了一大批大学生。现在其实杭州的房价来看的话，相比其他二线城市不低。对，以前像主城区的话，基本上4万多、5万的也有，然后如果要是稍微远一点的，2万多的也有。我建议来说，那个2万多的价格，如果在郊区买一个，因为现在大家应该知道，杭州地区的话，它地铁目前来说还2020年之前建设的地铁就正在建，还没有建好，所以说目前交通状况不大好。但是以后在2020年以后，整个杭州的一个轨道交通比较完善的时候，您建议您买那种郊区一点2万多、3万多的价格，我觉得 而且还空气还好，是吧？ 对对对， 面积还能大点，还能买个小别墅， 对对对，以后也挺方便的。 对对对，但是那边现在如果比如说北京人去那边买的话，还是要有限购政策的。 对对对，是有限购政策的。 嗯，然后一般我记得好像是需要社保吗？杭州还是不需要社保吧？ 杭州也需要社保， 也需要了。 对对对， 是在两年内连续缴纳一年以上的这个。 一年以上的， 对对对， 那就只能是在那边工作的人才可以 买。对对对，就是那是之前的，现在已经调整为这就是在三年内在本市连续交纳两年以上的非本市级户籍的就可以了。 嗯， 哎，据我所知，好像杭州也要那个实行一个积分落户政策，有实施吗？ 没有 啊，对，他好像是在2017年初的时候有一个关于积分落户的一个政策。对， 好的。然后现在那边就是基本上就是还是什么样的房子比较多呢？比如说是刚需类的，还是什么类型的？ 对，其实像这种二线城市，大部分还是 刚需类的比较多。 像改善的话，还是这种一线城市，像北上广这样的城市比较多。 嗯嗯，好的。哎，我们这边二毛说，其实不牵扯到落户的户口的话，说我个人观点，觉得这个商住两用的房子，对一些这个外地的年轻人实用性更大。说他既可以住，又可以创办公司。说因为这样的房子可以注册嘛，想打工上班就上班，如果不想上班，想自己创业的话，也可以利用房子注册公司。牌照一举两得，当然现在呢，毕竟这个它是属于商办类的产品嘛， 对， 商办类的产品还是要回归它商业的这样的一个立项的这样一个属性去。 对对，因为它最开始拿地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个商业用途。您如果要拿来住的话，其实说住吧，我之前也去看过那些 loft， 看起来很好，就啊装修的富丽堂皇，它功能区也设置的特别合理，然后整个面宽整个层高也很高，看起来就还不错。但是其实居住起来，您如果要是上下楼梯。以后有了孩子，那也挺麻烦的。 嗯， 就是如果要是您以后有了孩子，或者是有了那个家里人比较多的情况下，我建议您还是买那种，就是 住 宅。 对 对对， 因为毕竟啊，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那可能周边，比如说你周哪怕周末或者是很晚的时候，他可能都会有声音，都会有这种办公的在那里边，因为毕竟人家是商业立项的嘛。 对 对 对， 所以他而且毕竟他有一般都是商水商店， 对， 整个成本也会高一些。 对对， 然后整个它是一个商业的一个氛围，它不是一个住家啊，有老人有孩子，其实真的是不是很合适。 对对对，是这样。 而且另外一个，比如说你买这样的房子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孩子上学呀、啊、什么的这些的一些。比如你有户口，你进不来啊， 对 对对、 这个、 现在不能落户，对 对，这个是个问题啊。好的，当然这大家随意啊，就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其实也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您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刚才说到的是杭州啊，杭州的房价其实现在已经不低了，刚才说到比如四五万啊，在城区远一点大概是两万多的这样一个价格啊。然后呢我们下面再看一个城市吧，下面再看看哪个城市，深圳。 嗯，深圳，对、嗯、其实深圳的话就是对这个最有亮点的就是这个应届生就是无限制引入，就是不管你是哪个什么专业的什么院校什么指标啊申办方式什么都是没有限制的，就是你只要是应届毕业生就可以直接就是接收到这个深圳的这个户口户籍。嗯，然后其他像35岁以下的那个大专，45岁以下的这全日制本科也都是可以直接引入的。对， 是吗？其实相比来说，深圳的一个落户政策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其实深圳的这个门槛还是相对比较低，像之前咱们介绍那几个，还是像那个杭州，还是要你在就是今年的，只要今年毕业，在12月份底之前你落户才可以，超了之后就不可以了。像这个应届生，嗯、像这个深圳这边的话，就是你只要是应届生。就是什么指标什么都可以，那个就是无限制。然后对于 比如说45岁以下，那就不是应届生了吧？ 啊，对对对，45岁以下。我一直在关注他这个，就是没有任何的那个要求，就是专业院校啊什么都没有，你就是只要是应届生的本科就可以。对， 嗯、 对，但是好那个深圳这个城市的话，目前来说房价应该也不低吧？ 嗯 嗯，对，像深圳的话，我看最高的已经达到了10万。 嗯， 像低一点的像福田呀、啊、已经87000了，不过也是有低的，像龙岗才36000，就感觉就相当于海淀100000，像那个龙岗的就相当于平谷了，3万多点。 对，其实深圳这个城市的话，它那个房价相对较高的话，也是和当地的一个地理位置比较相关的，因为它其实深圳的板块比较小，不像广州的话，广州大家应该知道，身为一线城市，它的房价在一线城市里面还是相对较低的，因为广州那个区域的话，它的整个的一个房价，其实它主城区并不低，它只是它周边的区域的一些价格拉低了它平均的一个价格，所以说有时候这个平均价格也是不是特别的合理的。对， 嗯嗯，好的，大家呢有什么问题继续来问哈。这个刚才啊，就是 SY 这个之前也在我们的公众号问过哈，就是我们可能没太听明白。他说重复一遍，说我京城有一套房，又在香河买了一套二手的商品房，办过户手续的时候呢，被交了属于第二套房的税，是错收了吗？这个我没明白，您是说在京城有就是，在香河买的第二套商品房吗？然后而且您当时是香河还有一套这个50年产权的房子吗？就是您要说的再详细一点，然后这个一般现在在香河那边有什么样的一些政策吗？现在 现在是那个，如果要是您这边是商业贷款的话，它是认房由认贷的，所以说还是算二套。如果要是您买，您看您是商业贷款还是公积金贷款了，您如果要是首套是公积金贷款，二套如果要是用商业贷款的话，还是可以按首套的利率来收的。 嗯，然后比如说在香河那边，应该是因为我知道，就是每个地区可能看每个地区的这个，比如北京，你一二套可和香河 看全国的， 对，当然只贷款，我说贷款看全国、 啊， 房子还是看北京的吧， 对对 对， 对 吧？ 是啊、 就是所以就是香河呢，它可能和北京的政策不一样啊，所以呢，在香河买房的话，它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政策呢？ 啊，你说香河本地的一个限购政策是吧？ 对， 现在目前来说，北三线的话也是需要在当地满一个3年的社保。才可以在当地购买外地人。 嗯，嗯，那如果比如说像这种购买的话，他有这种一套二套怎么分呢？这边三河那边，他因为他说他是全款买的， 全款买的， 就是香河全款买的吧，是吧？ 啊、 哦，嗯，那你应该是算几套呢？ 在香河他是限购之前买的还是限购之后买的？ 所以这个还得再说得清楚一点啊，就是您现在是就是您最好不要把香河和北京混为一谈。 对， 就是如果您就只说香河，您现在手里是有几套房，比如之前我记得您好像说过是有一个50年产权的房子，好像是不是又买了一套商品房还是怎样，就是您只要把香河的这个情况说清楚就可以，他是限购之前买的。 对 啊、嗯，所以您要把香河的那个情况说一下，您就不要再说这个北京的这个房子了，因为这个北京和香河还是两个区域。 对 啊，您再说一下，然后我们一会儿给您再分析一下啊。好，那我们下面来看看西安啊，西安最近这两年也挺火呀。 对对对，像西安，我们看这个就是比较有亮点的，就是最高的房补能到房屋的补贴能到100万， 嗯， 就是最高人才。 买房能给补贴了，现在都。 对对对， 给补贴多少钱？ 这个就是 A 类人才。A 类人才能补助100万， 他总房款也不过100万吧？总房款， 北京城市部件、可能因为那个西安的房价确实在整体来说，也不是特别贵，基本上也是我之前看八九千也是特别多， 而且其实这个就像这边 A 类人才的公寓，这才50套。对，其实量是特别低的，这就是像那个针对一些就是高技术高技术那些的人才有这些的补贴。对，然后我们在看这个西安的这个人才引进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西安楼市的这个大事件，就是特别多，有一些问题。对，就像那个城改几乎是本地的开发商，这刚才胡导也说了，本地的开发商的话就是大型的还好，但是要小的开发商的话的确是会有很多问题。对，还有那个城区有大量的这个烂尾盘，或者那个被接盘，或者那个没有，就是在烂尾的盘，就是大家去那边的买的话，就是人才落户在人才引进在那边买的话，就是也要小心一下这些的盘。 对， 还有那个交房就维权在西安也是常态，这个我们看了之后也感觉就挺惊讶的，就像延期交房呀，就是房屋质量差呀，前期的承诺兑换不了啊，物业不满意这一系列的，故意隐瞒的就是不利的因素啊，宣传学校等等等等等，就是我们就在315期间，就是同行的这个媒体曝光近期的维权项目就有10余个，这也是应了刚才胡涛说的那个，就是在这个二线城市，这些小的开发商的确是有很多的问题。 对，也是建议大家在买房的时候一定要就是防止入坑啊，确实，因为。你如果要是在有些地方买房的话，他因为设计开发商设计一个棚户区改造，就是老旧小区改造，他可能会把之前的，他如果要是整个开发商的实力不是很雄厚的话，他可能是做不到一个资金的周转，然后包括后期卖房的时候可能那个建设也是很难。其实像很多城市，现在二线城市的话，大开发商基本上进去了也是和这些小开发商还有一些实力也不是特别强的一些开发商进行了一些合作开发，这种情况也是比较普遍的，在二线城市、三线城市。 对，还有个因素就是，也还是刚才胡涛说的那个筒子楼，就是户型的得房率，就是户能业主，就是跟刚才胡涛说的那个一样，对，就筒子楼的这个事情，对于在西安落户这边你要买房的问题。 刚才那位朋友他说了啊，他买的是这个70年产权的这样一个香河的一个商品房，二手商品房。二手的，然后呢就是北京有一套，然后等于香河有一套，在限购之前买的，那按说香河这边买的应该算首套啊。 对对对，应该 算首套啊。他说他那个被收了二套房的税，那就肯定是错收了呗。按说不应该吧。 这个情况的话确实还得那个讨论一下，确实得看一下。 对，二手住宅的这种。那一会儿我们这个底下再问一下，回头公众号上给您回复哈。按说应该是首套的。 对对对，因为您是限购之前买的。 限购之前买，而且香河就买了一套嘛。 对对对啊，怎么会收二套的一个税费呢？ 对呀、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那明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明天再见。 为你我受冷风吹，经过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已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集真情，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那深情的滋味。放下往事，忘了过去有多美，不盼缘尽真有慈悲，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我真的这样以为。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